看到多少，这个已经很多次了。我到里面我总觉得每一次出来，我的手都长了两三寸哈，因为拿太多东西了，都是神迹的。告诉你，能够拿这么多，我飞机啊，真的是也过关，什么都可以过关。10多年的时间，没有遇过问题，你说是不是神迹啊？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所以你看，中国的传道人拿到这些的，都很开心的。那个是我哈，那个是我。你看，我在那边讲课，那个神明要改变，所以这些歌都是我在中国唱的。那你看，这是中国的传道人，都是用我带进去的。我也把奖章给他们，所以他们讲的东西都是我跟我一样的哈。那这是另外一个，很多现在中国的传道人都很先进了，因为这东西是我开始的。是我开始在那边我用电脑讲道已经讲很久了哈，一开始我就拿来用了哈。好，那你看我带东西越带越多，有一次我有3个人帮忙我，专门帮我拿东西的哈，越来越大胆嘛，因为他们没有抓我们嘛，没有抓。不过我每一次到那个海关的时候我都很紧张。那一次呢，就是这一次啊，你看我。好像是这一次啊，不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更多东西的，3个人带东西。那么到北京，我一下来，我到海关那边一看，我就跟他们说，我们3个都不熟悉啊，我们3个都不熟悉的，不可以熟悉吗？就是我们不是一起的，你是你的事，我是我的事啊，被抓你自己打算的啊，我们不认识啊，哇，所以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神迹啊！如果那天有拍 video 的，你们就是看到神迹的。然后全部排队的，我们几个排的东西很多的，都是要经过 X-ray 吗？我们里面拿的是圣经，拿的是 VCD， 拿很多东西的。到那边的时候，你们不用查啊！所以我就不用查了，我就过了。后面也说不用查，就是我们几个人不用查。哈利路亚。不过故事还没有讲完，所以就没有查了，就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他们要追我。果然有一个说：“你过来。”所以我就回去了。那么我就被抓了，抓了。所以就进去里面，所以我就到里面去了。我的朋友30个已经过关了，剩下我一个。所以我就说：“里面是什么？”我说：“拷贝机，就是那个 printer。拷贝机多少钱？”我说：“360块。”好。那么这个抽税180块 ，OK， 我就货还了，走了，你知道吗？我已经被抓到了的，又没有抓我，拷贝机真的是拷贝机，但是呢，开进去拷贝机的旁边啊，全部都是圣经的东西，哈利路亚！那一次进去特别多事情的，到半路又被抓，到半路呢。那个面包车，他们叫的面包车，那么那个 van 车，那个面包车呢，他要省那个toll费所以就到toll的时候，他就向左转哈，路是很宽的，到那边的时候，警察抓到了，我是客人嘛哈，坐在里面，然后他就被抓了，哇，他就大骂了，他说今天很衰什么一大堆哈哥，那么我们几个坐在里面，你知道吗？我里面车的人都是所谓有问题的，没有 IC 的，坐过牢的，被打过的，都是这些人跟我在一起的嘛。后面都是我的东西，一包一包的，我在家里面，然后他们在外面看，四周围 police 围着我们，1个小时多没有开门接我们，是不是神迹？哈利路亚！好，我还有很多紧张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啊。你看他们很会跳舞的，我在里面，他们非常的开心哈。我讲这个见证给你们听啊。他讲完见证之后，我说我一定要把你拍照，然后跟外国的人讲你的见证。他说他信了耶稣，很高兴，回去就跟他家人说，我信了耶稣了。谁知道说整家人来对付他。对付他的时候，因为他那天才信耶稣，不知道说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弄了一下他就去自杀了。他从第七楼砰跳下去了。七楼嘞，他说他住在七楼，跳下去的时候家人也紧张哈，你知道吗？他说他跳下去的时候还是站在那边的哇。好，然后家人都很紧张。 七楼跳下来没有事，那么还站在那边，然后呢就赶快带他去医院，这个叫没事哦，没事回来全家人都信耶稣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一个人呢，从七楼跳下来的，他说如果不是耶稣把他抱了放下来，他早就死了嘛，人家二楼跳下来都死的，他七楼跳下来不死。所以中国就是有这样的神迹哦，七楼哈、哦、啊，那么我在中国啊，这个是有先这个家庭哈、哦，三个啊，这个女儿特别一个女儿是愿意为主死的，是啊先知性的。其实我是发很多预言的哈，我在这里呢比较少哈，啊，我们都发预言，都讲很多启示性的东西。我在中国做了很多，所以那个是我的其中一个徒弟，训练他起来做老鹰。啊，你看哈，所以这个啊，那你看就是一个神学院哈，我在里面教课，啊，毕业了，你看他们吃饭，哦，我有去这个大堂在里面安利牧师，哦。那这个是哪怕他们的啊牧师哈，你看这是感恩堂，很大的礼拜堂哦，所以啊我们都在那边教课。好，给你们看了一些中国的事工，以后再给你们分享好不好？开心吗？哈利路亚。我很喜欢讲我中国的事工，但是我要小心的讲，为什么呢？你看我都没有露出任何人的名字，不然的话你知道吗，他们都在查呢，在这个和中国里面，他们抓传道人的时候资料一大堆，你什么时候进来，你在什么地方讲过道，你跟谁在一起，全部都有搬出来给那个人。所以现在你要坐牢，我进去的时候就感谢上帝啊，现在比较差了，我告诉大家我的名字换来换去的啊，所以这个鬼呢就 confuse 了，不知道哪一个啊啊，我感谢赞美主，我的 passport 啊，我的 passport 是，我是姓陈嘛，我是丁嘛 ,T-I-N-G, 但人家又叫我陈嘛，所以我又叫这个陈那个陈，我的名字改来改去，如果他真的叫我是姓丁的，那里是姓陈的，你们都搞错。丁牧师，所以我告诉大家哈，我已经预备好，马来西亚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懂得怎么样应付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弄到出名，也不要把多多光弄到出名，因为越出名就越快死的，那么真的。对，你说政府抓的时候抓谁？抓出名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啊，今天牧者和弟兄姊妹，我就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教会是谁做头，你就讲耶稣。我常常在问他说：“你在哪里侍奉？”我说：“我在这个神的报告。”哦，那个多多关的教会是吧？哦，变成多多关的教会哇！我说是耶稣的教会，你明白吗？所以要讲耶稣的教会，不要讲多多关的教会，好不好？改一下，阿门。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如果人家问说那牧师是谁呢，牧师就是主耶稣咯，哈利路亚，不要讲陈牧师，阿们，好不好？我们真的，我今天已经学到这个功课了，不用出名，不要把我们搞到出名。你知道吗，马来西亚有好几千个人去 IS training, 他们预备好了，有一天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会砍头的，逼迫一来的时候，所以我要你们保护我们，我们要保护你们，我们大家把我们的头放低一点，不要出名。我永远会记得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末后的时代，上帝的刀呢要在教会割过去的，这一次会割得很低，谁的头抬起来一边割到，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头要低的，不要出名，阿们，阿们。所以如果你以为说多德光跟我在这里要抓权啊，啊要出名啊，你一定是错了，一定是错了。我们在这里我们两个已经讲清楚了，我们是要祝福你们，帮助你们成功，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们绝对没有控制你， 绝对没有要害你，没有的。因为有一天你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要审判你三样事情：有没有做好管家，有没有做得胜者，有没有做完上帝的工作。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都要起来侍奉主。来的时候我们会帮忙你看看你的侍奉在哪一个岗位，好好的做主工。大家学习做仆人，在这里没有皇帝的，没有一个人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没有的。我们都是你帮我，因为我们讲到身体的观念嘛。I compliment you, you compliment me, 我帮助你，我协助你，协助我，大家一起成功。阿利路亚，阿们。所以大家做好主的工作。阿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每一个人是越侍奉越开心的。我们就是要帮助大家呢，能够好好开开心心的做成上帝要你所做的工作，好不好？记得，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再也没有争权夺利的事情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我本来就是不要权柄，我本来就是不要地位的。你要的话你来错了我都不要紧的，我反正也没有哪教会工程，我们有没有哪个教会，没有的，你明白吗？阿们。所以对我们没有什么的。好，我们去你的家，我们也没有利益的，我们就不讲利益。你记得这句话，没有利益，所以完全没有事。所以从我们开始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付出，我们的付出是很多的。我跟我太太这个多多宽 Mrs. 宽，我们几个都是一直付出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的出钱出力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教会都是这样侍奉。阿们，阿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所以你们也要这样。阿们。在这里欢欢喜喜的做主工，我们就是要帮助你成功。阿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教会太多太多，争来争去，多来多去，我们没有这一回事。我要把这个弄到清清楚楚，大家很高兴的侍奉主。好，今天晚上我要来这里讲到家庭。我这几个星期来，我都在讲很重要的事情。我讲到教会是个身体。好，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来表达我们教会，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一样重要，没有大小的分割，大家又不一样，大家都很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缺少的。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角色，这个就是身体咯。所以你们都很重要，我们非常的爱你们，我们也很需要你们。如果任何人跟你说现在呀好像教会不要我，这一句话你绝对不可以讲，好不好？从此以后，任何一个人讲说教会不要你的话，你就要抓他来问，讲清楚谁不要谁。阿们，阿们，阿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不爱啊，我们爱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是很重要的。阿们，大家一起说，我很重要，耶稣更重要。啊，对的。好，所以那么我们是个家，家讲到关系。好，我们这个家是关系啊，所以我们大家的关系一定要建立起来，你们一定要参加我们的开心团契，就是 home group。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把它设立起来。我现在很急着要快快的训练大家，我们要到处呢都有我们的。我们把它就是叫简单一点，开心团契，它叫开心生命团契。我们加两个字生命，但是以后呢，我们就开心团契，好不好？开开心心在一起，每个人来都是笑的，回去的时候笑着回家。为什么呢？我们在当中有爱，好不好？我要看到，我求主帮助，让这个教会真的是爱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阿们，阿们。我们两个已经做榜样了，多多冠付上很大的代价把这个地方弄到这么漂亮， 我可以不可以讲到这关他出钱呢？对不对？谁敢说他不爱大家？谁敢说不爱主？不可以讲哦。我今天也是跟我太太，他们两个很努力的做。我今天讲这些话不是夸奖啊，绝对没有说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都是要求主怜悯的，我们做的是觉得做不够那嘛，对不对？我们是有这一种的观念，但是要给大家知道一下情况的嘛。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现在也是每一天做，啊，做到半夜。不过很开心，哈利路亚，阿门，啊，很开心，哇，非常的开心。我回去，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还是真的是看见大家笑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啊比赚很多钱都更开心。所以我们的目的就在看见你们笑，看见你们家庭好，看见你们的孩子聪明，看见大家呢能够欢欢喜喜起来，经济也好，精神也好，灵命也好，丰盛样样都好。你说这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阿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就是要这样做，永远这样做，做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才停止，阿们。所以大家跟我们合作，记得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了，好不好？多少力量做多少工作，对不对？啊，关妈妈哈，啊，那个我的妈咪，你们很多都是我的妈咪啊，啊，你们也是我的妈咪啊，比头发比我比较白的都是我的妈咪，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好？有的是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哈，啊，对嘛，我们是一家人嘛，阿们。我失散的妈妈已经回天家了，我想念我妈妈。我渐渐我跟我太太说我很想念妈妈，不过想起教会有很多妈妈我就开心了。哈利路亚。要照顾这个孩子啊，很顽皮哦。好，照顾这个哥哥啊，你们是我的弟弟妹妹啊，好不好？孙子来的。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讲家，好不好？那么建立美满的家庭，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呢。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城市表，你们注意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意向啊是什么呢？建立一群刚强的姊妹，你们一定要刚强。怎么样才能够刚强呢？我们里面建立起来你才刚强。如果头脑知识很多你是不刚强的，生命一定要建立起来。第二呢，健全的什么？健全的什么？家庭。另外呢，坚固的教会，扩展上帝的国度啊，所以很注重家庭的。我们今天晚上来看这个家庭哈，所以我们要建立美好的家庭。大家说美好的家庭，再来一次， 美好的家庭。 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电影，好不好？来看电影哈，五分钟的电影，声音要开给我，有声音的快点。声音没有声音，我要声音。啊，谢谢。 我们认为婚姻是爱的极致表现。 啊，把灯关多一点，我觉得看得更清楚。 但为何那些发自内心的梦想，那些美好的承诺，却常以怨恨和离婚收场呢？誓言怎么会褪色，变得毫无意义呢？ If you didn't want this kind of life, then you shouldn't have married a musician. Okay, yeah, fine. 你该如何开创成功的婚姻，或是修补婚姻中出现的裂痕呢？情侣结婚的时候，其实不大了解婚姻是怎么回事。就算是再婚第二次的时候，他们也很少觉得自己比第一次了解婚姻。所以成功的婚姻包含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先提供婚姻的真正定义，那会是不错的起点。无论文化、宗教或婚姻的形式为何，婚姻基本上是一段念力设定出来的关系。念力设定的意思是决定某件事情 是或将会是什么样子。 I promise to love and to honor you and to honor you。 也就是说，婚姻是由夫妇双方携手共创的。要想有成功的婚姻，双方必须持续地创造它。 We need him for when we have a little one. You got it. 当人不再念力设定自己的婚姻，问题就出现了。换句话说，他们停止创造婚姻了。你看，有些人认为自己不需要付出，婚姻就能够维持下去。 Mona, can't you see I'm trying to watch the game? 不是这样的。一旦你停止念力设定婚姻，它也就不复存在了。然而，是什么让双方渐行渐远，或是不再能够好好沟通呢？在山达基，我们发现，关系破裂与婚姻失败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导因。要了解人聚在一起形成团体的时候，会形成一些共识。 Wow, look at those watches. 不论这些共识有没有说出来。 Can we go in and just have a look? It is no point. It's really expensive. 这些共识关系到对与错。 Quite nice. 好与坏。还有大家应该怎么运作。 What's this, $400 on Tuesday? Things are tight, don't you understand? Just one time. One time? Look at this. Does that look like one time? Oh my God. 这些是团体的道德规范。 It won't happen again, okay? 道德有助于团体生活的顺畅与和谐。一旦有人违反这些共识，问题就来了。 I'm gonna buy all this. That's great. Thank you. Can I try this on? That's beautiful. I think it's stunning. I think I'm gonna buy it. 在山达基，这叫做越轨行为。 Thank you. 越轨行为就是根据道德规范，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或者是你本来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 If you didn't want this kind of life, then you shouldn't have married a musician. 换句话说，越轨行为就是你对某人做了一件事， Is that your wife calling? 却不希望那发生在你身上。 No.You guys were great tonight. When are you playing again? Later on this month. Why don't you give me a call? 一个人对他人犯下了越轨行为后，往往会因为害怕后果而觉得无法坦诚相告。 Hey babe, how was work? Good show? Fine. 所以他们会隐瞒。所谓隐瞒行为，就是一个人做了，但却绝口不提的越轨行为。然而，隐瞒越轨行为多少会让你跟自己伤害过的人脱离沟通。这个机制让夫妇彼此渐行渐远。 Hey, honey. I'm late for rehearsal. 这是离婚的根本原因。当一个人对配偶累积了够多的越轨与隐瞒行为，他会想要停止继续伤害对方，所以他会离开。在过去，如果夫妻彼此逐渐疏远，他们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弥补伤害，修复这段关系。但无论情况多么紧绷，婚姻都是可以修复的。山达基有几项工具能够准确地处理这种情况。这些工具能让人从过去的越轨和隐瞒行为中解脱，让双方恢复沟通，缓解夫妻争执所带来的情感创伤。还有一些工具能让你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对象。婚姻是可以焕然一新的，如果夫妻之间运用良好坦诚的沟通，就能够持续创造幸福美满的婚姻。如果双方都遵守道德规范，努力维持共识，并且持续沟通，无所隐瞒，他们的婚姻就会越来越茁壮。爱是真实的，爱可以持久。你可以让你的婚姻如同两人当初誓言共创未来时你所真爱的梦想一样美好。 So what are we having? Take a look. Oh. You found it? Yeah. You are unbelievable. 因为这些工具就是婚姻幸福稳定的关键。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主，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夫妻共同的来创造婚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来建立我们整个教会关于婚姻、关于家庭的大事。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把这个意象给我们，我们教会要建立健全的家庭。我们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所得着。我们特别为着有许多的婚姻是破裂的，是有受伤的，主啊，但愿这一些的课程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了之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在主的面前建造美满你自己所喜悦的婚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完全向你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观念。婚姻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这是上帝的意思。创世纪第二章21节到24节，大家一起读来。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你要记得哈，一男一女结成夫妻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没有把男人跟男人放在一起结婚，女人跟女人结婚，同性恋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 OK， 阿们。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这个上帝呢，把那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每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举行婚礼的时候呢，是那个爸爸把女儿带到前面来，交给那个男人，让他们成为一体，成为夫妻。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都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所做的。所以上帝要一男一女成为夫妇。那么婚姻就好像种一棵的树，你们有没有种过树啊？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紧，我教你怎么样种。第一啊，所以必须不断的付上代价。大家说付代价，再来大声一点啊，来，付代价，付代价，最后一次，付代价，来，做个深呼吸。好，我要付代价哈。我家种了很多的香蕉，很多的水果哈。我的师母，你们的师母哈，很喜欢种的。那么有一天有一个马来人呢，到我的面说，ini boleh kasih saya siapa tanam juga? Aduh, mana tanam? 可以的，我们就给他一个的香蕉。那么他拿回去种，离开我们的家不远。那么我们种香蕉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哦，然后把很多的草啊、肥啊放在下面，然后盖起来，那个香蕉种下去，哇，很漂亮。他呢挖一个洞这么大罢了，然后就把那个我们那个树啊给他就这样噔放在那边，啊，到今天那个树已经不见了哈。为什么他不肯付代价呢嘛？不肯付代价，挖洞都不付上代价。哪里有可能有这个香蕉出来呢？所以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付上代价，第一要浇水，第二要施肥，第三要修剪，这三方面。好，有人放火炮啊，不要紧，我们继续讲。什么是浇水呢？水代表上帝的真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结婚之后，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婚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夫妻如果能够一起读圣经，一起来查经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妻子孩子，我们常常在一起查经。我不敢说我们每一天都有，孩子小的时候差不多每一天都有，因为他们小嘛。但我去中国的时候就没有了，我的师母的就带他们一起祷告。现在呢，他们在做工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读圣经祷告。小的时候我们讲什么他们都点头的，现在呢会跟我们谈的，会分享的，会有见证的，有时候也会跟我们辩论的，非常的美啊。所以我们话题呢都是用圣经来提的。所以这家呢一定要浇水的。我们种了水果，种了这个菜呢，你问师母的话，每一天早上都浇水的，水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天天的浇水。婚姻也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所以妻子呢，丈夫呢，如果你们见面的时候，早上呢，除了说我爱你，也能够说上帝赐福你，你是我眼中的同人，你是我的肋骨，你是，你们看看圣经的话语都拿来讲，这个就是很好的，所以非常的好。什么叫做施肥呢？施肥就是要牺牲自己哦，牺牲自己做肥料。我们今天呢，在婚姻里面，很多人以为说我就是要得着得着得着得着得着，没想到说其实在婚姻里面呢，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哦，要牺牲的哦。我们要牺牲好多好多的东西，为了这个家能够和谐。我牺牲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了要我的家很好。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是差不多可以说是相反的背景，他的家里面非常的有规矩的，每一件事情父母亲教得好好。我的背景呢，我是不住在家长大的，我小小就已经在外面没人教我的，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不会的。所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发现到说我们有天地的差别，上帝的意念怎么样，天怎么样高过地，我们两个也是天地的差别。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他最怕的东西，他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我最怕的东西。哇，两个，我跟你讲，就是讲很简单的吃东西啊，我是很喜欢吃粥的，你们喜欢吃粥吗？喜欢吃粥的，师母不在，偷偷跟你讲，他最怕吃粥的，不吃粥的。还有我呢，我因为我从小都是要自己煮的，我切菜呢都是切的幼幼的，哇，煮一下很容易吃。师母呢，他切菜，没有切的，他用手剥的，有时候他的整个叶子这样大这样大的拿来煮，我看了，那么他说这个好吃。菜经过刀了就不好哦，这个菜就好，放进嘴巴我吃不来的那么，但吃菜这件事情我都不吃，吃不来，所以他就看见我吃得很辛苦。那么我切了小小的，我就觉得他吃得很辛苦。那么我们菜一煮出来，我的孩子知道说今天是爸爸煮的还是妈妈煮的哦。但是呢，现在孩子已经忘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煮的时候，我就一个叶子一个叶子的，因为他喜欢嘛。他呢，我喜欢嘛，他就拿来切了。所以，孩子说，今天这个是爸爸煮的，不是，是妈妈煮的。哎，妈妈怎么你现在开始拿来切了呢？好，所以没对没错，是切还是一个叶子一个叶子大大的都不要紧，大家喜欢吃就可以，明白吗？阿们。所以为了对方呢，那么我们就是要牺牲哦，要牺牲哦。我就很久都没有吃粥了，哇，这一段时间呢，他开始煮粥哦，偷偷的告诉你一下，哇，我有粥吃啊，今天早上还吃粥哦，他开始学吃了，他看见粥啊，他说这个烂烂的啊，他最怕他吃东西一定要硬硬的。我呢，我是福州人，不懂这里有没有福州人啊？福州人我们很喜欢喝汤的，对不对？他的背景他是不喝汤的哦，啊，福州人要两碗汤的，对不对？不，我们喜欢贪的，那么他最怕的，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怎么样呢？牺牲。 我就是要牺牲，不要紧，这些都不重要，菜怎么样切不重要，就是一放在嘴巴咬咬咬咬咬咬啊。那么当然如果他切的悠悠的我就很高兴了，那么不切悠悠的我也吃了。阿们。牺牲，很多东西要牺牲的。我告诉你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听？很好笑的。我小的时候关门呢是很大声的，砰一声噗一声呢，我就知道说门已经关好了。在他的家，他是大家庭哦，我都是在外面住的吧，所以没人讲我的。他的家你知道吗，关门一大声就是要吵架，吵架了才可以关门，那个叫做甩门，我呢那个叫做关门，所以 standard 是不一样的。我一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名门砰砰，他心会跳一下跳一下，但我不懂啊，我看着他，他就觉得他过了好几个星期他就问我，如果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可以直接跟我讲，我说没有啊，没有，你为什么要打架呢？我说没有啊，没有打架你为什么甩门呢？我说没有甩门啊。那么大声你听不见没？我说这个才好听。后来呢我们就商量一下呢，就是他什么关门小声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呢以后有 baby 啊，乒乓乒乓孩子就怕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怎么样呢，学关门哦，结婚之后开始学关门，噔小声一点，噔小声一点。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从小都是这样啊，还是很喜欢砰，叫他砰砰砰砰砰砰。有一天哦，我学到差不多了咯，啊，学到差不多了。那么风一吹，砰，很大声哦。我在楼下就说：“不是我，是风。”所以就要搞得很乐趣嘛，对不对哈？因为他听见甩门很大声啊，他里面好像就是不舒服的样子哦，所以他有这样的东西，你要注意一下，在婚姻里面你要注意到别人的感受，大家说别人的感受啊，你们一定要记得，你讲出一句话，你做出一件事情，别人的感受如何？所以我们为了要和谐在一起呢，我们就要牺牲，你喜欢的东西放下，为了能够欢欢喜喜的在一起，阿们，好不好啊？所以大家这些最小的事情呢，我们能够牺牲一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完成大事的，很开心在一起的。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时间讲啊，要讲的话都是很好笑的。我也要学走路的，跟你讲，我们走路的时候嘿嘿嘿嘿嘿嘿啊，那么不可以的。他说讲走路那里有这么大声的。走路要小声的，刚好那个时候我住的那个木屋楼啊，木板的嘞，又是木板的，我走路轰轰轰轰，我就很说以前学功夫的嘞，那个马步啊，就是哇，很爽的，走路又大声了，关门又大声，讲话也很大声了。他的家庭就是讲话要小声，走路要小声，关门要小声。那么我呢，就是跟他就相反的，所以。两个人谈的时候都是我要学哦，学关门小声是比较好，走路小声也是比较好。还有我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讲啊，我的鞋子的穿回来通一下就走进去了，好，然后袜子的脱下来走一下，不懂放在哪里啊，等一下找，哎，我的袜子在哪里啊，有时候放在鞋架，有时候放在椅子，有时候放在桌子，到处放的哦。他的是不可以的哇，怎么这个东西乱放的？我说真的是不懂啊，我都没有这一种的概念，说袜子呢要拿去要放在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嘛，东西拿，但是他呢就是要 systematic 的，所以我就学咯，还是我要学咯，什么都是我要学咯，学学。不过我也是很开心的学，明白吗？我要讲什么呢？我要放下很多的东西，放下，放下。我听音乐，我喜欢听大大声的，开了大大声。我觉得在里面，哇，外面什么吵声我都不懂了。哇，在天堂里面跟上帝在一起，那么他叫我叫了几百声都听不见。 那就是我很粗鲁的，吃东西也是喝汤啊，哪个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哦，跟很多人在一起啊，那个时候我跟他还没有结婚呢，我就他的就受不了，咻脚一脚踢过来，什么事啊？他就翻上来，他吃不下了。我说今天真的是，这个女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也不懂，欢欢喜喜的一起吃饭，脚给他踩了一脚，然后他就吃不下了，又没有讲，所以我就吃了，吃了，吃了，吃好了。后来大家都走了，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还不懂啊。你呀，吃东西呀，像猪那样。对不起啊，如果你们是这样啊，其实有时候他不见得，我就还是很享受的，那么，但是现在已经差不多没有这样了。你跟我一起做事，你看我都很小心的，没有，没有了，放下，阿门，就是要付上代价的哦。鞋子放好好，袜子放好好，睡衣放好好。全部的东西要安排好好。我是觉得我是一个相当整齐的人哦，哇，给他训练一下，我就更整齐的了。阿门。好，所以记得哈，在婚姻里面，记得我们很难改别人的，改自己。记得这句话，商量之后改自己。因为改对方呢，常常是习惯性的东西，很难改的。我单单改这个关门呢、啊，改了几年还改不会。现在我关门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关大声一点，还觉得很舒服哦。哇，啊，他不在啊，我就可以大声一点；他在的话，小小声哦。阿门。我就是这样起来的，好、啊。让大家能够开心在一起嘛，不要他不喜欢的东西，我一直做的，不是他很辛苦咯，阿门。所以我要大家记得，我们要放肥料。这个肥料就是我自己死了做肥料吗？我的牺牲成为他的祝福，这都是圣经教导的。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多牺牲自己，让别人，让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丈夫呢开心，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常常讲这句话，我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好我不能够使我自己的太太开心的话，那我真的是很失败。只有一个人在我旁边把命给我的，我还不能够让他开心，我你说是不是很失败？我常常跟我讲这句话，我如果要祝福大家的话，我最靠近那个人，我要祝福他嘞。但是坦白告诉他，有时候还是弄到他很伤心哦。啊，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阿门。所以牧师也不是说很完整啊，我告诉你啊，我有很多很多弱点，在家里有时候啊，我也是大小声哦，啊，大小声之后，我就说，哎呀，我这个做牧师的，跟太太讲话有时候好像讲到那么大声哈、哦，不可以，他就哭咯，哭的时候啊，煮的东西不好吃哦，是。亏本哦，啊！所以啊，就是让一步啊，不要丈夫啊，我们不要一直生啊，你知道吗？你输一点呢、啊，其实就是好事来的。所以常常我讲这句话，有时候输就是胜啊，胜就是输，那么你输一点呢，哇，他煮的很好吃，样样都做得很好，是不是胜了？啊，就是胜了嘛，阿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要学这个，就是、啊、在婚姻里面要学习放肥料，注意到对方的感受，然后呢要改变我们的个性。好，牺牲改变我们的个性，我刚才讲了粗鲁的地方把它改掉，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到两个人呢啊很好在一起，那么就很甜蜜了，阿们。我相信你们跟我都是一样的，结婚的时候都是有很多那个、啊、不太安的，就是要磨磨磨磨。我做牧师的都磨30多年了，你们 也是也是有魔的，不要跟我说你们是100%好了，好不好？阿们，可能你们会比我好一点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就说，我们夫妻呢要和谐的在一起啊，我们就是要改变自己，不要去改变另外一个人。改变别人是很难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商量之后说我要改，我没有说他要改，你关门大声一点吗？都不要紧吗？啊，我不要这样，我说好，关门小声比较好。你我付上代价，这样就开心喽。阿门。啊，关大声的时候 ，sorry， 我还学不会，你还能够做什么？对不对？讲对不起，在婚姻里面讲对不起这句话是很厉害的。Sorry， 你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其实 sorry 这句话是很容易讲的，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啊？骄傲的话就讲不住哦。骄傲的话很容易的话讲不住，什么 sorry 都是怪我错，哇，受不了，对不对？其实呢，你把它放轻松一点 ，sorry， 对不起。你要说你讲 sorry 呢，他笑起来就是你的得胜。阿门。你弄他哭啊，就是你的失败，好不好？所以这些的观念，我们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你在家中，就是要让你的配偶笑，弄到他高兴，大家付上这样代价做，好不好？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要拍手给自己好不好？啊，我要使我的配偶笑，如果他还没有笑的话，我要想办法他笑了我们才去睡觉，笑了才去做工，好不好？阿们，很简单的一句话，好不好？我要他笑了。啊，Dr. Kwan天天想办法怎么样让 Mrs. Kwan 笑， Mrs. Kwan 天天让你笑，你说多么好。阿们，阿们，好，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都是小小的一件东西，但是就是很好的。好，所以要浇水，要放肥料，要修剪。阿们。婚姻有三种，第一种叫做好的婚姻，第二种叫做勉强的婚姻，第三种叫做破裂的婚姻。那么破裂的婚姻大家都懂了，什么叫做破裂婚姻？那我们先讲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婚姻呢，就是很甜蜜，两个在一起很甜，另外呢心满意足，第三呢补助关怀，第四呢同心同行，要不要这样的？要不要？要，对不对？啊，我们一定要吗？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来，我们一起来建立最美满的家庭，好不好？大家两个人说好，好，那我们就结婚吧。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怎么你是那样的？他说你怎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吗？阿们。所以建立美好的婚姻。所以什么叫做勉强的婚姻呢？勉强的婚姻啊，两个人啊勉强在一起，里面啊早已经就冷了了，里面都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了，好，心中呢很不满意对方，好，因为儿女在一起勉强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工作的职分，因为好金钱，因为这个好亲戚的压力，所以没有办法要在一起。我很喜欢讲这个啊笑话哈。那么有一个人呢要跟他太太离婚，我受不了你这样，我要跟你离婚。那么这个太太就哭了，就跟他爸爸讲，爸爸，我丈夫欺负我，他要跟我离婚。这个爸爸说，好，这个年轻人大胆，我就跟你出面。所以这个爸爸就去跟这个女婿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跟我的女儿离婚，我打断你的腿。这个年轻人为了要救他的腿，他就不敢离婚了，对不对？他救他的腿嘛，所以因为亲戚的压力，所以 OK 了，就在一起了。但是是勉强的，勉强的，很勉强的在一起。有一天呢，这个老人家一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说，现在可以离婚了， 我的脚没有问题的。这个叫做勉强的婚姻。你说苦不苦？很苦，对不对？我们如果婚姻是在勉强的婚姻里面的，哎呦，真的是很苦。所以我们不要这种的婚姻。大家说，我不要勉强的婚姻。对，我们不要勉强的婚姻。所以勉强的婚姻呢，我快快讲啊，夫妻吵架，伤心失望啊，不能沟通，走投无路，心灵破碎，活得很勉强，也没有安全感，没有人安慰，内心很孤单，失去信任，这都是勉强的婚姻有的。哇，两个人在一起啊，真的是战场哦。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家里，天天打仗，外面做工做得很累了，回来还要打仗，外面的仗已经够累了，回来还要打仗，有没有发现呢？辛苦不辛苦？不是啊，这个很辛苦，对不对？所以勉强的婚姻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所以破裂的婚姻什么呢？骄傲造成破裂。那么这个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来一起读，骄傲在败坏以先，黄心在跌倒之前。箴言十八章十二节来，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心有谦卑。所以很多的骄傲弄成很多很多的问题。骄傲就是关系破裂的根基。如果你要破裂，对不对？关系不好，对不对？很简单，我教你一招，骄傲一定是破裂的。阿们。你看耶稣要来跟我们建立关系，耶稣就一致的谦卑。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骄傲的生命是怎么样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叫做以牙还眼，以眼还眼呢？你生气我也生气，你骂我我也骂你，你打我我也打你，所以骄傲带来更大的问题。这是以牙还牙咯，你一句我一句，我妈妈喜欢叫我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所以这个就不好了。好，你今天这样对付我，对不对？等着瞧，我明天不煮早餐给你吃。所以丈夫第二天早上来，早餐呢？没有，没有也好了，我反正有钱去外面吃。那第二天呢，太太已经好过来煮着早餐，她不吃了，昨天你都不煮给我，我就去外面吃了。所以早餐放在冷冷的，太太看一下心也很痛，对不对？就是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做什么，明白吗？就是呢，骄傲的人最喜欢做做了，明白吗？骄傲的人他明明知道这个路是痛苦的，他还是走下去的。好，那么不听别人的劝导的骄傲的人，他不听别人讲的，还什么还怕别人知道的。哎，我告诉你啊，你不可以跟人家讲啊，你跟人家讲害我没有面子啊，杀死你啊。也不肯让别人帮忙的，那靠自己的力量，那么骄傲带来更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今天要谦卑。阿们。夫妻就可以欢欢喜喜在一起，我们要建立刚强的健全的家庭的话，根基呢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是在谦卑的基础上。所以破裂的婚姻不好吗？离婚为什么一个人会离婚呢？他说喝就在一起，不喝就算了，我们分开，反正新的比旧的好。好，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逼不得，他没有这种观点，好，我就永远不结婚，这样的好婚姻原来是这么苦的，也有。通常是妻子受最大的伤害的就是太太。我们今天要求求帮助我们，圣经讲了哦，不可以欺负太太哦，欺负太欺负太太呀，上帝不会放过你哦，欺负太太呀，欺负太太哦，上帝不会放过你哦，师母来了。好，我牧师不会欺负，谢谢。 有时候有欺负他。那你看哦，东西是新的比旧的好，对不对？ aircon 是不是新的好？衣服是不是新的好？鞋子是不是新的好？关系呢？旧的好。对了，所以关系是旧的好。我们人呢，常常把关系，把对方当作是东西，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妻子呢，在你身边很多年了，有一些东西不太习惯，改一下就好了咯。你再找一个新的，又重新开始，哇，很累哦。所以上帝许可不许可离婚呢？哦，所以灰心绝望的时候，你看啊，很可怜的，这个离婚呢，那么两个都受伤，孩子受到很大的苦哈，啊，太太都是一直哭的，所以上帝就来出面了。你看这个太太哦，好，死了。这个报道啊，他说啊，孩子一直叫啊，这个妈妈还是继续的走下去自杀。你可以看到他心是多么的脆呀、啊！我们做弟兄的男人呢，你真的要好好照顾你们的妻子。阿门。大声大声一点，大弟兄大声一点，阿门，阿门。今晚回去好好爱太太啊，阿门啊。OK， 所以离婚带来很大的痛苦嘛，所以上帝说不可以离婚。好，上帝吩咐我们不可以离婚。老了，虽然不可爱了，但是那个关系还是很深，就是好，旧的比新的好，你就不会离婚了。阿门。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我们就接触来了。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来，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以分开吗？不可以。我们一起起立。哦，下个星期啊，在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哈，讲到这个，我们的婚姻要更加的美好。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的恩待。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来学习夫妻之爱，建立美满的婚姻和家庭。主啊，我求你在我们当中赐福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跟妻子的。主啊，让我们的婚姻一天比一天好，让我们在学习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付上代价，浇水施肥修剪。主啊，让我们能够付上代价，创造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美满，能够一起欢欢喜喜的在一起。主啊，我们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天父，当我们和睦的时候，你也是喜悦的。你告诉我们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的恩高就要在我们当中。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主的面前立下心志，说主啊，我们要建立美好的家庭，我们要建立这个刚强的家庭。主啊，我们特别为着当亲的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主的帮助。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建立自己，在一家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学习相处彼此的相爱。主啊，你帮助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庭建立的美好。主啊，你亲自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孩子们也需要主的恩典加给他们。主啊，我们今天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们懂得怎么样把孩子们带大，来教养他们，让他们的生命一样的被建造起来。主啊，求你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荣耀主的圣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这一个星期我们的工作，好，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做的决定，都向你交托。主啊，当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眷顾保守之下。主啊，你的恩典慈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感谢赞美主哈。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下一次再继续讲婚姻的时候，我们为夫妻来祷告好不好，为夫妻来祷告。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没有说叫夫妻出来祷告，下一次才做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大家伸出我们的手来，彼此的祝福，彼此的祝福哈，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啊。好，那如果我们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请你出来，我们为你祷告。